活了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个，Ben Stiller 也帮助 Alex 复活了，都是让他们找到了那种调皮的感觉，那种不服输的感觉，对吧？ 我们大家慢慢来感受哈。 啊、 像这句话就是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对。 好，这个时候 Marty 就很懒懒地说了一句说 Helicopter 直升飞机而已啦，感觉他像老江湖啊，他知道这里城市里哪有什么星星啊， 这有套路，这是、 啊、来听一下第三段啊。 Marty, buddy, listen,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这是今天的一个长句啊，句子是、Marty, buddy, 我的伙计Marty, 你听着听着 listen. Everybody has days.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日子。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这可是很常见的一个表达方式啊。什么草总是篱笆那头的绿。 看着这山比那山高，对吧？ 对，这山比那山高，那山比这山高。别处的草更绿。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记下来哦，这个表达。 我们说这就是说白了，人都有不知足的时候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啊。 人都有不知足的时候， 都有不知足的时候。Marty, buddy, listen.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那么这句话呢？这句话虽然句子长，但我们要注意它的停顿点和关键词。我们先看关键词。来，第一个是 Marty, buddy. Listen. Come on. 都就所以就全变成关键词了。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那这里的关键词是 everybody. Days. Grass. Greener. Somewhere else. Somewhere. 这几个关键词。我再说一遍，大家仔细听是不是这些关键词。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对，那么这些关键词有了之后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停顿啊，我读一下，大家注意停顿。Marty, buddy, listen. 这都没什么，这停顿很容易判断啊。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所以我们第一处停顿是Days.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停顿,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停顿, somewhere else. 它有比较标准的停顿。再来一遍,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Everybody has days, 停顿, when they think, 停顿,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停顿, somewhere else. 对。那么这句话的语调，大家看有升和降的语调吗？升调多还是降调多呢？ 感觉应该是降调多。 我们听一下 ，Marty, buddy, listen.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但也有升的， 对吧 ？Everybody has days 升了 一个小升调啊，不是很强烈。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对， 升的 grass might be greener。Grass 有升调 ，greener 又降下来了，所以它是升降啊，升升降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长句当中的语调会遇到这种情形，特别长的句子也会基本有一个规律是降升升降升升升降啊，这么两种规律。所以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听到 grass 有一个大大的哈，一个大大的强调。 是的。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哎，好， 再听一遍吧。 Marty, buddy, listen.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好，我们把前面三段一起再来听一下。 What a day! 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Oh!It just did. Even the star is out.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Helicopter. Marty, buddy, listen.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这听拆分了，分解了以后， 就觉得有点感觉了， 嗯， 慢慢找到点感觉了， 对，啊，是的， 继续往下看了。Alex， Marty 就这个时候开始他自己的那个理由的陈述了哈，他就说 ，Alex， look at me， 你看看我 ，I'm 10 years old， 我已经十岁了 ，My life is half over， 我的生命呢已经过去了一半， 嗯， 这句话啊，这句话我们来听听他是什么样的口吻 ，Alex， look at me， I'm 10 years old， my life is half over， 哎，他这个调调。I'm 10 years old, my life is half over. 嗯，它整体都是一个降调啊，整体是个降调，情绪比较压抑低沉，又加上他是黑人，所以他这个语调正常，所以他说的时候呢，这句话的难度啊并不大啊。Alex, look at me, look at, look at, 连读 T 失去爆破 ，look at me, I'm 10 years old.Years old 语序连读 ，I'm 10 years old 啊，就这一句。My life is 连读 ，half over 连读，四个单词前两个后两个连读啊。My life is half over， 所以我们看所有的这些连读地方不难，主要是 Alex look at me， 一种失落感啊，大家要会说 look at me，I'm 10 years old，my life is half over。说我现在人生过万呐，啊，我今年十岁，年这个人生过万，你瞧瞧我，你看看我啊，他觉得自己有一点什么呀，就是好像不太成功，没活明白啊的一种感觉啊。当然，谁跟 Alex 比起来，恐怕活的都不是很带劲。 那，啊，活的带不带劲是自己的事儿，是不是？ 对。 现在 Alex 那看什么都带劲。 嗯，对。 这是自己的事儿。那他觉得呢，被什么被命运扼住咽喉吧。啊，这种感觉，嗯，说，哎，怎么十岁了，好像人生也就这样，好像， 对， 没怎么活明白， 没看明白嘛， 啊， 嗯， 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还有很多没有去体验过。 嗯， Alex, look at me, I'm 10 years old, my life is half over。 嗯，所以呢，我们看这句话，当我们说的时候的话呢，也要一种情绪的整体感。Alex, look at me, I'm 10 years old, my life is half over。一种什么呢？一种忧郁啊，情绪低落的状态，来把它说出来。 来听一下 ，Alex， look at me， look at， I'm 10 years old， my life is half over， my life is half over， my life is half over。 对，大家就是说，其实你的表情啊，就是你直接把你的表情拉成另外一个脸就可以了啊，换一下你的 facial expression， 你别笑着说这句话，你笑着说的，你没有这种感觉 ，Alex。Look at me， 啊，是不可以的。 开同学会的时候， 啊， 是吧？啊， 嗯， 你们开同学会的时候，想想自己年纪多大了，看看同学，哇，有的好成功啊，怎么， 嗯， 啊，我的都这样了，我生命过去了一半，怎么这样 ？Look at me，I'm 10 years old， my life is half over。 对。 哎呀，你干啥呢？是不是？你看看，还有，比如说，你想出去闯荡，爸妈不让你出去闯荡 ，Look at me。I'm 20 years old. My life is one third over. One third over. One fourth over. It's almost over. 你也可以这么说，是不是？对，这个自己对命运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 对。 好 ，I'm 10 years old. My life is half over. Half over.、 嗯、 Look at me. 这些连读读好了，自己可以把握语调。 对。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放开一点，大开大合的啊 ，Alex. Look at me.I'm 10 years old. My life is half over.、 嗯、这句话真的很够生活，够生活， 够生活。 Marty 接下来这句话也是长句子。And I don't even know. I don't even know. 我甚至都不知道。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我到底是个黑马呢？有白条纹呢 ？Or white 是个白马呢 ？With white stripes， 还是白底儿带着黑条纹呢？啊，这个身体的问题困扰了他很久，啊，这句话他是带着什么情感来表达的呢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再来。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这很有意思，其实动物的身上的黑白条和它的斑纹，包括人类的，都是在变化的。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么根据我们本文啊电影的推测来判断，其实它黑白和白黑条不重要，重要是在于它身体上的一些条纹是在随着年龄不断增长的，是有变化的，包括这个 brown spot on my shoulder， Melman 的顾虑也是如此。 Look, I found another brown spot on my shoulder， 我在身上发现了一处雀斑，褐色的斑，因为他身上当然很多褐斑了，其实对吧， 嗯， 他们就是不了解自己。其实我们说他是在呼唤着寻找自己真正是谁，是这么一个想法，不是单纯的说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个意思， 他在寻找生命的源啊，寻找他自己的那个什么呀， 到底是 谁，出处， 哎，从哪来的、 啊、Who am I。 所以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在英国说What was man's first duty? To be himself. 对，人的第一职责是什么呀？就是成为他自己。 做好自己。啊、嗯、人要做好自己。 哎、一样，这个 Marty 也是这样子的。 这句话有意思，但是这是本次训练课当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啊，没有之一啊。嗯，我们看一下，他要跟上句语调连起来啊。My life is half over,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啊，那这句话练的时候呢，注意我们看连读啊，直接看连读，因为它的关键词非常明显。And I， 注意 ，And I don't T 失去爆破 ，And I don't even know，And I don't even know， 注意啊，对 ，know 气息走鼻腔。好，前面这儿简单。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注意这儿 ，if I'm 连读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black 失去爆破，这个是一个难点。If I'm black。K 失去爆破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with， 那么和后面的 Y 之间会有小冲撞，是训练的另外一个难点。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white 还得 T 失去爆破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or white T 失去爆破和 with 之间才不会冲撞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black stripes, K 半失去爆破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这样的话呢，我们把互相之间能冲撞的音都互相规避一下，这句子就能读顺了。我们慢点来。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注意这儿第一处连读 if I'm， 对吗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就这样读下来的啊。关键地方我们再走一遍。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还有一点是。这里的四号音 black with white， 四号音和我们的 I 双元音要不能怎么样，不能有损失，要把它读出来，否则单词的音会变了，变音变了，意思就变了。 嗯， 啊，这就是它的元音之间的冲撞啊，是另外一个难点。 有这个几个重点哈、啊，第一个就是 I don't even know if I'm。然后就是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和 why with black stripes， why with black stripes， 三个段， 对，失去爆破还需要保留。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y with black stripes、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可以把它单出拎出来练，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y with black stripes，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绕口令，你就把单独的得把这句话拎出来说。 嗯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或者 why with black stripes， 白黑条，黑白条，白黑条，这只 是 反复练。 是、，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y with black stripes。 Yeah，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y with black stripes。 还得读溜一点，我们再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Black， white stripes 要重读 ，white。Black stripes 要重读，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分清层次，不至于是这个舌头在打结儿。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对，这句话读起来就是老外读的时候也得小心啊，因为它确实有点拗口啊。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中间是可以有一个停顿的啊，原文大家也不一定非要连那么紧，好吧，但你训练的时候是可以考虑这么提高一点难度的。 嗯，另外不要忽略了前面I don't even know if I'm、 yeah. I don't even know if I'm 啊，这个句型也很多、 哎。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啊，这句型也用的很多啊，平时生活里是吧？我也不确定我是否怎么样啊，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黑色配着白条纹，还是白色配着黑条纹。所以就是黑底儿还是白底儿的问题。 反正两个 with 一定是要轻读的，不并不重点，重点是 black with。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哈，静静老师，你觉得它是白黑条还是黑白条呢？ 哟，这不就是白底儿黑条纹吗？ 哎，这其实是，对吧？ 怎么能是一个黑斑马带着白条纹呢？ 所以他们不了解自己啊，所以他们需要 go to the wild。 这是很正常的，对吧？人对自己产生了一些疑惑的时候啊，自己跟这个自然产的关联是如何的，产生疑惑的时候，自然要去寻找答案了。 Go for it. 毕竟我们的这个血肉的身躯都是来自于自然的，不然你在哪里去寻找呢？你只能从它来的地方去寻找，怎么回事啊？我们身体是怎么组成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些器官？它是这么在像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这么在运作？这些都是疑问。Alex 说 Marty I'm thinking of a son 这个时候他 Alex 还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哈、啊。然后他说 Marty 就说哎，拜托现在不是时候 Alex please not now 好来听听这一段 Marty I'm thinking of a song Alex please not now Marty I'm thinking of a son MartyI'm thinking of a song. 哎，我们说 Alex 其实是一个娱乐型的一个人。那么他是非常会哄人，逗人开心。So he's able to make him happy, make Marty happy. 所以他要唱一首歌 to cheer him up, 让他开心一点。 哎，就是给他唱首歌让他开心点。 哎， I'm thinking of a song. 我想到了一首歌。而我们说 thinking of 这个表达法呀，说我想到了一首歌，其实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表达法，大家知道吗？就是说很多人说啊，我想你 I miss you， 其实还有比想更细腻的， 那是什么？ I'm thinking of you， I'm thinking of you， 就是 想着 我挂念着你，每当我想你一下，天空的星星就bling一下，所以它是点打点式的想，嘣想一下， I'm thinking of youI'm thinking of you. 他这个介词的使用就是这样，非常的好。 哈哈哈哈，好会聊啊，David 老师啊。 是的。 thinking of you. 对。 想一声的时候，啪，星星聊一下啊， 对， 星星亮一下。 这让我想起了一首诗哈，白天有一个太阳在发光，晚上有一千个星星在闪亮，头脑里有一千只眼睛在张望。心里却只有一只眼睛在端详、啊、就是那个天上的星星啊，不灵不灵不灵的， 不得了了，继续疙瘩就起来了， 哎呀都出来了， 可以可以可以、很可以很可以、很有、 好吧 I'm thinking of a song thinking of a song Alex please not now、 Marty I'm thinking of a song Alex please not now Alex, please, not now. 但说的都不是一件事儿， 对 不对？ 不对频， 完全不在频率上的、 对。 Alex 就说 ,Oh yes, it's a wonderful song. 啊，这是首很棒的歌。I think you are familiar with that. Yeah, it's a wonderful song. I think you're familiar with it. 我们很惊喜的看到老外也用我们喜欢用的 be familiar with something 了。他们终于用这个词了。 考试考半天终于见着了。 终于见着了，口语里用上了。来听听怎么说的。 Oh yes, it's a wonderful song. I think you're familiar with it. 啊，他还是带着很饱满的情绪。 Oh yes. 啊，他就是这样哈，就是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说的就要复杂一些了。 啊，然后呢？ 我们说如果你说你会怎么说，你肯定 oh yes， 但他不是 oh yes， 他就特别开心啊。It's a wonderful song, wonderful， 他恨不得要笑着去说这句话。I think you're familiar with it， 啊 ，I think you're familiar with it， 这就是情感的力量，情感就是上色了，是让每一句话熠熠生辉啊。 哎，表现出兴奋的状态啊，卖个关子，是不是？准备来给他唱歌了。 是的。 Oh, it's a wonderful song. I think you're familiar with it. I think you're familiar with it. Oh, yes. It's a wonderful song. 对。 哎，听听看啊，很有感觉。 Oh, yes. It's a wonderful song. I think you're familiar with it. It's a wonderful song. I think you're familiar with it. 他情感真的好丰富呀，是吧？大家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把 oh 这个单词给丢了。这个单词读的时候真的应 oh yes. 对 ，It's a wonderful song。 好，另外的不败仗啊，哎呦，我求您别唱了啊，我不听。 No, I'm not listening. 已经唱起来了。 No, I'm not listening. 重点就在这一句话 ，I'm not listening。他是怎么说的 ？I'm not listening. I'm not listening. 嗯，这是第一。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大家知道吗 ？Listening（括号）认真。很多人说呀，我没有认真听，其实答案就是 I'm not listening， 就是我没认真听的意思。 我没进耳朵，我没走心。 没走心 ，listen 是指走心的一种说法，相当于加了个自信，就加了一个用心，加了一个认真的概念。所以认真是不需要翻译出来的，有 listen 就够了。但是说简单的听到没，就是 Do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Hear 就解决这个。我们说入耳不入脑的问题，而 listen 就是什么呀？哎，你看大家参加考试都是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就是因为它真的要求走心，认真听啊。 好，这个最后的难点就在 I'm not listening。 I'm not listening。 好，前面 no， 大家可以自己发挥了啊。我们把刚才学到的后面部分呢，再听一下。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Marty.I'm thinking of a song. Alex, please, not now. Oh, yes, it's a wonderful song. I think you're familiar with it. No, I'm not listening. 好，哎，就是这个，星空下的谈心就是这样。 真好。 好，这个不对，是吧？对，什么谈心？ 其实我觉得再结合我们上一期学的那首歌曲和这个，你在这个草坪上躺着的时候说完这个，你再把这首歌献上，哎呀，我觉得就更好了。 觉得这位老师蛮有情调的，一个人生活当中是吧，情感也很丰富。 我情感挺丰富是吗？ 哎， 夸奖 了。我们都感觉出来了，这么几十节课啊。 是吗？ 哎呦，都听出来了，这David老师情感相当丰富了。 丰富哈。 丰富。 行，哪天公园见啊，不小心撞到我。 公园求偶遇。好，来吧，今天学到的整体听一遍。 What a day.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Oh, it just did. Even the star is out.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Helicopter. Marty, buddy, listen.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Alex, look at me.I'm 10 years old, my life is half over.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Marty, I'm thinking of a song. Alex, please, not now. Oh, yes, it's a wonderful song. I think you're familiar with it. Da, da, da, oh, no. da, da, da, oh, no, da, no, no, no, da, da, I'm not listening. Da, da. 这个段落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日常的口语，非常多。What a day! I mean,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I tell you, really, I mean, 这些词语， 对， 是吧？ 是的。 Never gonna, not gonna find a,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Yeah. 这些词 just did, even the stars out, 就很多。所以，如果这个台词比较走你的心啊，能够打动你的话，你可以在睡前多听听。然后闭上眼睛脑补一下，你也在看星空，然后把这些词说出来。 没错， 这学语言想象力很重要的。老师最后来给我们走一遍您的配音版本，好不好？ 好的。 一开始啊 ，What a day! What a day! What a day! Ah, what a day! 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Oh, it just did. Even the star is out.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Marty, buddy, helicopter. Marty, buddy, listen.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Alex, look at me. I'm 10 years old. My life is half over.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Marty, I'm thinking of a song.Alex, not now. Please, not now. Oh, yes. It's a wonderful song. Thank you for making it with it. Oh, no, no. No, no, no. I'm not listening. 你在练第一遍的时候啊，跟你练第二十遍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是。 你每一次在读这个台词的时候，体会这个台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台词本身就会带给你一种感觉。 嗯， 哎，然后你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你就啊、哦，你就知道原来这个词是可以这么说的。 而且呢，其实每不用都记下来，你就有一句话走心能记住了，然后架不住天天这么学这么练。有一句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你劝人家，让你看这个东西好没有？今天买东西没完没了了吧？你总觉得。还有更好的， 哎， 那你没完了吗？ 这一个段落，我们讲了一节课，哪怕你能记两句，又那谢天谢地，都是很大的成功 了 哈、 啊，很厉害了， 很厉害， 都记住的、嗯。 好，行，那今儿咱们上课就上到这儿啊，就是一个段落教给大家，下来好好练习。 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想用今天哪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呢 ？What a day! What a day! Thank you guys fo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week. Okay.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索契是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正南方约1500公里的黑海海滨，紧邻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边境，长145公里。宽40公里至60公里，是俄罗斯最狭长的城市。由于高加索山脉阻断了来自北方和东北方的冷空气，这里成为地球最北端的亚热带气候区。索契兼具地中海气候和高山气候的特点，拥有极佳的沙滩和起伏的山峦，其山区积雪覆盖层的质量良好，非常适宜冰雪项目的进行。天然海水浴场与高山雪地并存，给人以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索契也是俄罗斯著名的旅游疗养胜地，每年来疗养旅游的客人超过300万人次。2014年3月7日晚8时14分，第11届冬季残奥会开幕式在索契的菲斯特体育场隆重开幕。在4万多名观众的热烈呼喊声中，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运动员和代表团成员相继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第20个出场，滑雪运动员田野手擎五星红旗，引领中国代表团入场。他们由10人组成，参加越野滑雪和轮椅冰壶两个大项的比赛。 The 2014 Winter Paralympics, the 11th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and also more generally known as the Sochi 2014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were a major international multi-sport event for athletes with disabilities gover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IPC, held in Sochi, Krasnodar, Krai, Russia, from March the 7th to the 16th, 2014.45 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s participated in the Games, which marked the first time Russia ever hosted the Paralympics, an increase of the NPC over 2010. Brazil, Turkey, and Uzbekistan made their Winter Olympic debut in Sochi, while Hungary and South Africa, who participated in Vancouver, did not send any athletes.The Games featured 72 medal events in 5 sports and saw the debut of snowboarding at the Winter Paralympic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